最精锐的京城三大营以及京城附近的主力部队已经全军覆没，剩下的寥寥无几，即使逃回来的也早已被吓破了胆，士气全无了。要想保卫京城，只能靠这些预备役和后勤部队了。除了士兵外，要守住京城还需要一样更加重要的东西，粮食。京城人口众多，要解决这些人的吃饭问题，就必须囤积运输大量的粮食。虽然目前京城内的粮食还充足，但要是被长期围困，这个算盘就不好打了。其实就在离京城不远的通州，储存着很多粮食，多到什么程度呢？仓米数百万，这么多的粮食足够京城的人吃一年，是当时最大的粮仓。但大臣们似乎并不想用这些粮食，甚至主张把通州粮仓烧掉。这又是一件怪事啊，好好的粮食不用，为何要烧掉？要知道，这大臣们并非脑袋进了水，实在是因为这些粮食看得见用不成。当时的通州并不是北京城的一部分，事实上它和京城还有着相当一段距离的。通州粮仓里的粮食虽然很多，却很难运进京城，因为如果要安排民工运输，耗用大量人力不说，还很危险。当时野先的骑兵部队已经在京城关外附近耀武扬威，而运输却需要很长时间，没准啊，在运输过程中对方的骑兵已经攻了进来，一旦野先军队突破紫金关，通州指日可下，而那些粮食自然也就成了野先的军粮。所以要运输粮食就必须派出军队护卫。可现在这个局势，保卫京城的军力都不足，哪还有多余的人去护卫粮食呢？这是一个难题。看来除了一把火烧掉之外，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可是于谦解决了这个问题，用一个十分巧妙的方法，这就是他的第二道命令。所有受召军队进发时，应由通州入京，士卒各自取粮，并运送至京城。问题就此解决，通州的粮食将由十余万士兵运送入京。看到了吧，这就是水平。所谓有水平，就是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想出别人想不出的方法。匹夫之勇，人人皆有，但问题摆在眼前，能否处理好，就要看能力了。于谦是一个勇敢的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他十分明智地把调兵和运粮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解决，既不耽误行军，还能免去民工的费用，同时保证了运粮队伍的安全。这叫一举三得。力挽狂澜者绝非匹夫，国事也。智勇兼备，方为国事。于谦下达了命令，自8月19日起，大明帝国境内所有可调可用之兵纷纷集结起来。这些军队啊，来自山东、河南、南京、浙江等不同省份，他们日夜兼程的行军，目标只有一个，尽快赶到京城。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啊，他们不知道野先会什么时候打过来，但他们知道的是，野先迟早会打过来，只要能够在此之前赶到京城，胜利就多一分把握。大明帝国开始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总动员，也应对即将到来的强大敌人。在于谦的努力和调配下，到9月初，各路人马纷纷赶到，京城的兵力达到了22万，且粮食充足，人心也逐渐稳定下来。军事上的准备已经开始，并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而与此同时，一场政治风暴也即将到来，把王振千刀万剐，这是很多大臣的心声。理由也很简单，王振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自从掌权以来，以诬陷整人为日常爱好，谁敢不服从他就收拾谁，很多大臣因为一言不合就被他打入大牢，而且他还主动索取贿赂，谁敢不给就没有好下场。如此行径简直是文武百官为无物。此外他还勾结锦衣卫，把这个特务机构变成他整人的机构，无数官员都吃过他的苦头。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王振的无能和愚蠢，才最终导致了土木堡的失败，朝廷精英和多年积累就这样毁在一个小人的手中。就在20多年前，大明帝国还曾经横扫天下，势不可挡，之后仁宣之治，天下太平，如此强大之帝国居然葬送在一个死太监的手里，谁能咽下这口气啊？当然了，在士大夫们的心中还有一个痛恨王振的理由，不过这个理由不太方便说出来。既然士大夫们不愿意说，我就替他们说吧。这个心中暗藏的理由就是出身。士大夫们发奋读书，寒窗十年，经过几十场考试，三场大考，有的呢只有两场，淘汰无数的才子同仁，才换来了头上乌纱和手中权印。而且考上了也不代表你前途似锦，运气好的可以混个翰林，运气不好的连御史也干不了，只能派到下边去干个七八品小官，熬资历几十年下来，最后混个从三品退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实在不容易啊。可是王振这个死太监，学位有限，他是个不成器的学官呢，能力不足，土木堡就是明证，身体残疾啊，职业限制的，道德败坏，贪污受贿，却能够一下子独掌大权，号令天下。嘿，司太监，你凭什么呢？客观的看，士大夫们的愤怒啊是有道理的，他们日夜操劳处理政务，且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却要听从这个司礼监的命令，看着他胡作非为，也确实让人难以忍受。而这个愚蠢的司礼监不但祸害朝政，现在还害得国将不国，惊涛四起，几十万士兵和文武官员因他而死，事情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啊！秋后算账的时候到了。但此时的于谦呢，似乎顾不上这些，因为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忙。8月21日，于谦正式接替了旷野的位置，成了兵部尚书，正式执掌兵部权力。兵部尚书于谦并没有升官的喜悦，因为野先一旦打来，这个官能当多久还是个问题。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解决手边的众多问题，保卫京城和国家的安全。此时的于谦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朝政的实际控制者。不过日理万机的于谦大人其实尚未意识到，他正坐在火山口上，还是一座活火山。8月23日，火山爆发。这一天的清晨，大臣们如往常一样准备上朝议事，但谁也没有想到，明朝276年历史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朝堂斗殴即将开始。这也是整个明代朝廷最为混乱的一天。朝会由朱祁钰主持，他开始询问大臣们有何事上奏。话音未落，一人大步迈出，高声说道：“臣有奏本。”导火索就此点燃。这个上奏的人名叫陈毅，陈毅苏州人， 督察院右都御史，为官清廉，极其痛恨王振。此次的惨败使他痛心疾首，便下定决心要一举铲除王振一党。他厉声地说道：“王振祸国殃民，作恶多端，害得皇上身陷敌营，如此恶行，不灭族不足以安人心，平民愤。”语气如此严厉，坐在上面的朱祁钰也被吓了一跳。可是陈毅却越说越气愤，越激动，想起无辜受难的同僚和百姓，竟然痛哭失声。一时激起千层浪，陈毅的这一哭激起了大臣们的愤怒，他们开始不顾礼仪，争相向朱祁钰弹劾王振。一时之间，朝堂上乱了起来，上奏声、骂人声、痛哭声此起彼伏，纷乱程度实在可比，急冒失常。朱祁钰初登大位，还不是皇帝，只不过代行职权而已。见到这个阵势，吓得不轻，下面的大臣们像连珠炮般的说着话，旁边还夹杂着哭骂声，压根儿就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可怜的朱祁钰根本反应不过来。突然，朝堂上的喧嚣平静了下来，下面的大臣用一种极为可怕的眼神看着他。原来弹劾的人已经说完了，等着他的裁决。基本意见就一条：杀其同党，灭其全族。这可是大事啊，怎么能做得了主呢？朱祁钰胆战心惊，再三考虑，还是不敢做出决断，便下了一道命令：百官暂且出宫待命，此事今后再议。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不仅仅是一道谕令，也是炸药包，是增加爆炸威力的炸药包。再议？何时再议呀？再议又如何？再议之后，再议？你糊弄谁呢？这些久经宦海的大臣们绝不会被这句话打发走。他们知道，如果错过了今天这个机会，此事就会石沉大海。王振虽然死了，但他的同党还会继续操纵朝政，今天发言的人必定遭殃，国家也就完了。为国为己，只能拼了，死也要死在今天，死在这里。谕令已经传达了多次，可是大臣们就是不走。大臣们似乎达成了默契，没有一个人动，只是不停地痛骂痛哭，死死盯着坐在上面的朱祁钰。朱祁钰吓得脸都白了，旁边传谕令的太监金英也不停地擦汗，这种阵势他从来没见过，实在太可怕了。朱祁钰开始认识到，今天不说出个一二三，他是回不去的。当权者的沉默彻底激怒了大臣们，王振的倒行逆施、仗势欺人又出现在他们的脑海里。在土木堡之战中，这些大臣们也多有亲属同年毙命，新仇旧恨，如此罪大恶极之人竟然得不到处罚，天理何在？正当大臣们的情绪即将达到顶点时，一个不识相的家伙出现了。锦衣卫指挥马顺一直都是王振的死党，帮着他干了不少坏事，侍讲学士刘球就是被他派人杀害的，此事尽人皆知，只是由于其势力太大，一直没有人动他。此时这位马顺出马了，他仗着有皇帝的谕令，竟然呵斥群臣让他们立刻出去。马顺的行为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找死。就这样，由陈毅点火， 朱祁钰加炸药，马顺最终引爆，三方通力合作，团结一致，即将演出明庭上最为精彩火爆的一幕。大臣们本已愤怒到极点，哭骂声越来越大，王振的同党马顺偏偏这时跳出来大耍威风，按理说他们应该更加愤怒才是，可是此时这些愤怒的人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可怕的沉默呀，这种沉默是愤怒的顶点，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那么多的屈辱，那么多的悲痛，毫无道理的欺压侮辱，亲人好友的战死被俘，现在到了这个地步，竟然还在作威作福。够了，足够了，不用再压抑自己的愤怒，不用再忍受无耻的欺凌，动手。这个马顺还在洋洋得意地呵斥着大臣们，往日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看来呀，今天并没什么不同。突然有个人跑出大臣行列，猛地朝他猛冲过来，还没等他缓过神来，这头发已经被狠狠地抓住，脸上重重地挨了好几下。终于开始了，第一个动手的是户科给事中王红。王红呢是个言官，平时的工作就是监察弹劾，此人脾气急躁，性格耿直，早就看王振一党不顺眼呢，而国家沦落到这个地步，他也十分痛心，更加痛恨王振一伙，眼见王振一死，马顺还敢如此嚣张，他不由得怒上心头。什么都别谈了，来争格子吧，马顺，看我打不死你。他冲上前去抓住马顺的头发，先用手中的巢护劈头盖脸的朝马顺打去，愤怒冲昏了他的头脑，到后来兵器也不要了，索性赤手空拳上阵，拿出看家的本领王八拳，是一套拳法用得如行云流水，密不透风，拳头暴雨般落在马顺身上，是边打还边骂，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敢嚣张呢？你呀，他越打越怒，越打越气，情绪激动到极点，竟然干出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王红觉得这样还不足以出气，于是放弃了拳脚，抓住马顺，竟然用嘴咬下他脸上一块肉。哎呦，疯了，彻底疯了。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

此寺是曹魏太和年间的高僧狄公考察后向朝廷提议，由魏明帝敕建并敕封报复寺之名，距今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报复寺坐落在一个长180米、高60米、深50米的天然巨型岩岩洞中，分上下两层，洞中套洞，岩内有岩，可容纳200余间禅房及12万名游人而不显拥挤，是国内唯一的建在悬崖溶洞的佛教古刹。绵山佛教具有独特之处，是有静有禅，静禅双修。在其漫长历史上，有两位佛教历史人物是绵山佛教发展的里程碑，一位是净土宗祖师谭鸾。根据唐续高僧传谭鸾传记载，谭鸾大师在五台山应住大吉经，劳累染病，四处求医，又至汾州泰陵，忽见天门洞开，受空王佛点化，来到绵山报佛寺，在修行洞中闭关养气，悟出服气法、调气论、疗百病杂丸方等养生疗病的灵数卷。后来在从南梁返回洛阳，与菩萨留之专修净土后，名声大振，为主号为神鸾，并敕令住并州大研寺及绵山报复寺。在此后10余年间，谭鸾先后著《往生论》2卷，并撰写出了《赞阿弥陀佛记》1卷，《略论安乐净土义》1卷。由于当时闻讯投谭鸾门下的僧侣和信徒太多，报复寺已容纳不下，谭鸾一夜之间飞往对山，创建了铁佛寺，开设讲经台，后人称为鸾公岩。在此期间，他常往返于坟界之间，前往石壁玄中寺弘扬净土。六位兴和4年，谭鸾圆寂于本寺修行洞中，被弟子们包宿其身，后毁于战火。唐中和年间，回銮寺住持奏请喜宗敕建舍利塔，重塑金身。现在报复寺内有谭鸾祖师修行洞，洞前有明代谭鸾修行记碑及名人游记碑数通，谭鸾金身像在正果寺大殿供奉。第二位是汉人成佛第一人田志超，其他名山是菩萨的道场，而绵山自古就是空王古佛的道场。据佛典记载，空王佛是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共同的祖师，据传田志超是空王佛托生转世的活佛，俗姓田，祖籍陕西，后移居山西榆次元窝。27岁时，因为民请命遭迫害，离家出走，投太原蒙山开化寺高僧慧赞为师，与净土宗另一位大师道卓同拜一师，同出一门，后被派往河北定州参与灵济宗的创立。武德元年，率弟子20余人至长安参加庆典，受到唐高祖特殊礼遇。武德5年，辗转来到绵山报复寺。贞观14年，长安大旱，唐太宗向绵山祈雨，果然天降甘霖。4年春，唐太宗亲自来到绵山礼佛谢雨，恰遇智超圆寂，太宗望空而叹：“此行空望佛也。”顿时，报复寺上空出现“空望古佛”4个金字。唐太宗敕封智超为空王佛，并敕建云峰寺。关于田智超在绵山成佛及其灵验故事，历代汾州府志、介休县志及绵山脚下大宋回銮寺碑和报复寺空王佛殿前的明正德年修复报复寺空王佛殿碑都有记载。此外，绵山还留下了关于田智山的各种奇异景观。绵山佛教奇观还有正果寺的包谷真身塑像。 这些十余尊包谷真神塑像虽然历经千余年，仍然保持了圆寂时的原始形态，筋骨不断，灵气不散，使正果寺成为国内保存包谷真神塑像最多的寺院，被专家和游人称为世界奇迹。据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这些高僧高道们远离红尘，虔诚修佛，与世无争，乐善好施，达到很高的精神境界。绵山有着特殊的地理和自然环境，有着富含各种微量元素的高山泉水，生长着1000余种中草药，其中绵黄芪、松子、白子及各种菌类植物、山珍野果都是珍贵的保健食品。高僧高道们在这种环境中修炼，长期食用这些植物，所以都能自然老化，无疾而终。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经常修炼闭关闭谷，养心养气，修性成真，最后作化胎息，保持长期不腐不败。据焦居士修行洞内元代元统三年焦居士真骨结明病序碑记载，焦居士不利使者累年而发玄炎者，体育凝健，元纪26年趋向宛然，被包宿真身。空王佛殿右侧的大明正德13年报复寺重修空王佛正殿碑，记载了唐代高僧田志超元纪成佛后被包宿真容的史实。此外，从明代开始流传的《绵山石井歌》还记载了朱砂洞有包谷像。可见佛教在绵山的繁盛，可以感受到天下奇观尽在绵山。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山西表里山河人文荟萃，文化厚重，奔涌向前的黄河为三晋大地孕育出无数英雄豪杰，仁人志士。介子推晋国贤臣，寒食节便因其而生，为后人所念，成为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然而流传千年的端午吃粽子习俗也因介子推而生，知道的人却不多。历经千百年悠悠历史的端午节，在中国人心中是一个十分盛行的隆重节日。端午节的由来，作为端午文化的一部分，因时间和地域的不同，历代学者各有不同的认知。国内也有多个关于端午节起源的版本，屈原说、伍子胥说、曹娥说等等，关于历史人物与端午节的故事众说纷纭，各不相同。在众多传说中，屈原说一直占据主流，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实际上，端午节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晋国的介子推而形成的民间习俗，只是这一端午缘起之说鲜为人知而已。东汉蔡邕在《秦操》中记载，晋文公仲儿与介子推流亡在外19年，大臣介子推曾偷偷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煮给仲儿吃。后来仲儿回国称君，封赏所有随他流亡的王公大臣，唯独忘了介子推。介子推甚为怨恨，便作《龙蛇之歌》以感悟晋文公，然后就背着老母亲跑到绵山隐居起来。《龙蛇之歌》的意思为，有一条矫健强壮的龙遭到了上天的谴怒，卷角弃甲，遁迹于下土，志愿不能实现，蛇也和他同舞，龙蛇一齐行走，在草野中仍有分别。龙等到了升天之日，安居于他的龙庭，唯有蛇依然蹉跎失意，沉滞在灰色的泥土。 抬头望着天空，满怀怨恨，缠绕于心的是无限悲苦，并非乐于与龙为伍，忧心如焚是因为他没有丝毫的关心和眷顾。仲儿读此文后悔之莫及，亲自到绵山寻访，但介子推拒不出山。仲儿无奈下令放火烧山，想以此逼他出来，谁知火烧了三日，介子推竟抱着大树和母亲被活活烧死。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界山，每年的五月初五不得生火，在山上建立祠堂，并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全国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粽子作为寒食的一种，五月初五端午食粽子作为一种传统民俗，慢慢的就流传了下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端午节五月初五这个日子最早便是用来纪念介子推的，不过到了东汉末年，这一说法却渐渐的消失，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应当是由于六朝已降，人们更多把介子推和寒食节联系了起来，特别是在唐代，寒食节成为一年中的大节，一年节日中两度纪念介子推明显不恰当，加之端午节之屈原传说的巨大民间影响力，介子推之说逐步处于弱势。介子推端午起源说一直没有在社会上得到传播，也许有着另一层的原因。介子推的遭遇无疑让人同情，他对于薄情寡义的国君的不满和抗议，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广大底层百姓的理解和同情。但是他最终死于大火，和端午节期间民众喜爱的江河竞渡无关，因而民众更多将介子推与竞火高度相关的寒食节联系在了一起，而介子推与端午节的关系却越来越淡漠了。由于国人的爱国感情和英雄气节使然，端午节源于屈原的说法始终是得到了多数国人的认同。南朝梁武均在《续齐谐记》中对此就有明确记载。正如山西著名民俗学家聂元龙所说，汉代末期，山西寒食节的风俗异军突起，影响广远，民间百姓为纪念晋国介子推而举行禁火寒食，以芦苇叶包裹熟米煮熟，于寒食期间食用。山西民间用凉冽的井水浸泡粽子，既能长时间保存，又能增加其色香味特色。山西晋中一带还创制了一种类似粽子的凉糕，在笼屉上铺垫一层芦叶，上面铺一层熟米，蒸熟后待凉了切成菱形块状食用，与吃粽子的味道同样可口。虽然介子推的端午节起源说更多让位于寒食节起源说，但与端午节吃粽子习俗相同的是，由于粽子是即可用来祭奠又可用作冷食的食物，在禁火期间把粽子作为主要寒食食品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现在很多地方民众依然在寒食节吃粽子，这与端午节吃粽子习俗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纪念介子推而形成的风俗。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介子推是端午节吃粽子最早的发端，这一论断不仅有文献确认，而且还有地域特征予以佐证，并且时间比屈原说早了300多年。古时包粽子用黍，黍是中国古代五谷之主。据山西省农科院谷物专家王兴玉教授几十年的研究与考证， 五谷之首的黍子又称糜子，为中国最早的汉作农业植物，最古老的粮食作物，其发源地在中国，中心在黄河流域的晋陕一带。从古到今，在山西干旱地区，黍是普遍种植的粮食植物。由于山西缺少糯米，包粽子时以黏糜子做主料，在山西特别是晋中一带更是普遍流行。所以说，发源于晋中一带的黍米粽子远远早于发源于南方的糯米粽子。这种观点早在明代就被大医学家李时珍所确认。《本草纲目·古部》记载，粽俗作粽，古人以菇芦叶裹黍米煮成，煎饺如粽驴叶心之形，故曰粽，曰饺粽，近世多用糯米也。目前在全国各地的民俗中，把粽子作为寒食祭品和寒食食品的地区依然不少，有些地方甚至十分流行。清光绪《周庄赈济》记载，三月清明，插柳扫墓，食粽子，踏青。清道光《坤心两县志》记载，三月清明，前两日为寒食，新桑未遇年者，设箬叶粽及青团子以祭，心脏者亦然。除此之外，在清乾隆《湖州府志》、清同治《安吉县志》、清嘉庆《长兴县志》、民国《凤山县志》中，都有关于清明节祭食粽子取寒食之意，足以说明寒食节吃粽子这一风俗源远流长。由此也可探究到端午节与寒食节的渊源。如今在山西绵山一带，仍有端午节期间点高高山的风俗。端午当日早晨，全村人集体去山上捡许多的柴草树枝，堆积成一大垛，然后众人围着点着，称为点高高山。这种习俗便是为了纪念介子推而来，而这种习俗与寒食节的过节方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端午作为一个源自民间的传统节日，民间的一些传统习俗也为端午和介子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千丝万缕的佐证。端午节发端于介子推，端午节食粽子也皆因介子推而起。这一论断有文献记载提供史料，有民间传说佐证历史，有地域文化传承习俗，种种事项均表明了介子推与寒食节的关系，寒食节与端午节的关系，以及介子推与端午节的关系。所以说，端午节源于介子推是可以确信的历史事实。无论是屈原说、伍子胥说、曹娥说，还是介子推说，历史人物是人们反思历史真善美的代表，且又与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有着或多或少的牵连，因此人们便自然而然地把对历史的思考变成了对历史人物的解说，也赋予了端午各种情感寄托。端午节是中国几千年特有的历史文化的产物，在这个节日的承袭中，历史、民族、文化这些大课题便转化为涓涓流淌的精神营养细流，融入每个中华儿女的体内，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的传承和演变中，逐渐铸就了特有的民族色彩和文化底蕴。而介子推作为端午节的起源，便成为这个节日固有的符号。介子推背后所包含的历史情感和精神力量，也成为端午文化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也正因为介子推与绵山的关系，使得寒食文化成为了绵山重要的文化之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宇宙洪荒那时候，第一句爱是谁说出口，当时的他如何 何形容对方听懂不懂。 在天平腻了以后，第一个恋人什么结果都学糊涂，只剩月落，他们爱了多久。如果我们那时就相遇，会不会爱得比较放心，也许分离还没被发明来折磨爱情。一千次轮回都不错过， 一万里相随都不放手， 在每个尽头再约好碰头，再睁开眼就认出你我。 一千次 带一些羊扫墓